情并无变，那管它沧桑变化，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，我在梦里却始终只有他。热情并无变，那管它沧桑变化。 很多城市，一路看很多人去匆匆忙忙地，在行程里睡了又醒，飘忽不定，这也是一种麻痹。直到我看到了你莽莽撞撞靠近，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，就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让悬崖变平地，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复杂的声音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一般 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笑得很甜蜜，晴朗的天气挂上好心情，系上金色合体，只靠星空变北京，还有满天星不打天亮不回去，有一个秘密不曾对谁说，在我心里是只有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依靠才能懂。我要带你出发，把世界收藏，晒过最温暖的太阳，幸福的下一站地图美好吗？需要两个人才能前往，现在就等你收藏，晒过最温暖的太阳，幸福的下一站地图美好吗？需要两个人才能前往，现在就等你出发，载着我步伐，把所有快乐全用上，幸福的下一站抵达的时间在你心上，酿成最 我们来听一首萧亚轩在2006年推出的歌曲《表白》，这是一首电子舞曲风格的歌曲。萧亚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用一种模仿机器人的唱法，字与字之间中断不连结的感觉来演唱，很有特色。 我一直很有自信，平常不怕说出口，伴在你身边时候，突然感觉好害羞。我以为你受伤，怎么我会变成

才能够放心的走远。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， 想陪你 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曲歌， 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是由张敬轩演唱的《酷爱》，这首歌之前是张韶涵带来的《传世之爱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这一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姜育恒的经典老歌《多年以后》，钟慧的《约定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由柯以敏和林志炫共同演唱的《爱我》。 追究

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鱼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萧亚轩演唱的《表白》，姜育恒《多年以后》， 经过多年以后， 蔡琴《你的眼神》，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 张含韵《想唱就唱》， 想唱就唱，又真的漂亮。 张学友《你知不知道》， 我在期待你拥抱，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。 朱冰倩《真的好想你》， 真的好想你。 许巍《曾经的你》， 滴滴滴滴滴的那。 张靓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 终于等到你，还好 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充满动感和欢乐的歌，王心凌演唱的《彩虹的微笑》。 上班

灌下去。酒吧中你冷漠眼神似冰块，杯里洒泪。多一杯，灯光变暗淡，你竭力抬上去。一转身，你对着电琴重唱这一句。祝君快乐，永不需烦忧。恋爱人愿可得长久，青春永在似杯美酒。歌声背后有几多烦忧，恋爱人几多得长久，青春过后有几愁。重唱这一句，祝君快乐，永不需烦忧。恋爱人愿可得长久，青春永在似杯美酒。 小琪、任贤齐和徐怀钰共同演唱的《水晶》，这首歌曲呢，把爱情比作水晶，爱一个人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爱情就像水晶一样脆弱易碎，而爱情中的坦诚也需要像水晶般透明，爱情特有的光彩正如同水晶般五彩斑斓。 看你的眼睛写着诗句，有时候狂野，有时候神秘，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，脚步虽乱了，但是心甘如饴。 爱一个人常常要很小心，仿佛手中捧着水晶。 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，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，没有负担秘密，干净又透明。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，独特光芒交汇。

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张含韵的经典歌曲《想唱就唱》。这首歌是张含韵为2005年湖南卫视《超级女声》所演唱的主题歌，唱出了勇敢追求梦想的心声。 推开夜的电窗，对流星说愿望，给我一双翅膀，能够接近太阳。我学着一个人成长，爱给我能量，梦想是神奇的营养，催促我开放。想唱就唱，要唱得响亮，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地自我欣赏。 想心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你希望心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， 沉默太久， 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不小心在我心那夜继续光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唱听再寻回。 我就是那个为你迷恋

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？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好男儿胸怀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 相信这一首许巍的《曾经的你》一定唱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以下经典老歌，姜育恒演唱的《情难枕》， 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 张宇《雨一直下》，张靓颖《我的梦》， 就让光芒只是泪湿的瞳孔， 张惠妹《听海》，杨乐队带来的《喜欢你》，容祖儿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， 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， 郭富城《对你爱不完》，梁咏琪《口香糖》， 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， 许巍《像风一样自由》， 我像风一样自由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特别为您送上这首张靓颖演唱的歌曲《终于等到你》。这首歌唱出了一种释然，一种感慨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幸运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。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。过了某个路口，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，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更是寥寥，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想在平淡中